下面请听李崇善演唱的《正气歌》。 Thank you. 最后是李光演唱的《汉宫惊魂》。 女士搀起摇晃胸， 好不翻案，案不斩要在心眼中表明，将孤王走南阳东跑西奔，老皇兄啊铁甲在本水西村，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，那地不念你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旬，小三旬该三刻，小三刻该三分，三年三月三年三旬三刻三分，龙不带笑报定了乾坤，不念了你好桥断一米大阵，不念你是一个太过老臣恩师太监，亲弟本将军一顿，寡人在旧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了君要皇哥兄要自创满家忙，不听爱情哪里就流泪面飞尘，放大胆一步一步规定寡人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